李莲英跟着慈禧太后这么多年，还真没见她发过这么大的火，吓得额头上冷汗直流，慌忙应了声退出屋外了。回到屋里，自然对李三顺又是一番细细的叮嘱。话说回到宫里，慈安太后坐在桌前，拿起那没有看完的折子，想接着看下去，可是心却总静不下来，脑子里啊都是一些慈禧太后的影子。堂堂大清国圣母皇太后，竟然做出如此伤风败俗的事儿，这让我将来如何面对九泉下的先帝啊？难道真应了先帝那句女主祸国的话吗？想到这里，慈安太后不由得想到了咸丰帝留下的那个遗诏，然后亲自从箱子里取了出来。由于年深月久，朱红色的字迹已经变成了黄色。看着那熟悉的字迹，慈安太后仿佛又回到20年前。那时候，她还是皇后的身份，而慈禧太后的封号是懿贵妃。她又联想到当年的情景。皇后，朕看来不久就要去见祖宗了。面色枯黄，脸颊显得异常醒目的皇帝说着，临去前朕要替你安排一件大事。听到这里，皇后眼里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流下来，悲泣地说， 皇上说的是哪的话？只要静心修养，您一定会康复的。 别拦我，这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，而且是关系我大清江山命运的大事。 皇上特意看了左右，确定没人窥视，接着用嘶哑低沉的声音说， 这懿贵妃越来越不成样子了，这阵子啊，我倒觉得肃顺的话不错。他曾不止一次的劝我行勾弋夫人的故事。 皇后忍不住问道， 什么是勾弋夫人啊？ 她呀，是汉武帝晚年的爱妃，曾为武帝生了个皇子，叫刘福陵。武帝晚年特别钟爱这个儿子，最后啊还把皇位传给了他。 那他的母亲岂不是太后了？ 哎，不然武帝在驾崩前就把他处死了。 啊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既然他喜欢刘福陵，怎么又把他母亲杀掉？ 哎呀，这自古以来，幼主在位，母后掌权，一定骄淫乱政，这就是所谓女祸。 皇帝说到这里，郑重地看着皇后说， 你明白朕的意思吗？ 皇后这才恍然大悟， 皇上，此事万万不可，咱大清朝家法很严，绝不会有什么女祸的。 朕不会杀了她，你放心吧，谁让朕手软呢？不过不能不防着点儿。这个你拿着。 说着，皇帝从贴身的口袋里取出了一个折子。皇后颤抖着接过那折子，打开一看， 只见上面写着：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五，遇皇后，朕忧劳国事，自知大限将至，不得不弃天下臣民，幸而有子，皇脉不绝，遂冲龄继位，自有大臣尽心辅助，朕可无忧。所不能释然者，亦贵妃既生皇子，亦日母以子贵，自不能不尊为太后，为朕实不能深信其人。此后如能安分守法则已，否则出示此诏，命廷臣除之。凡我臣子奉此诏，如奉朕面谕，领尊无为，亲此。此诏书的意思啊，就是说，皇帝啊，由于忧劳国事，生命即将走到尽头，有幸有一个皇子，这皇脉啊没有断绝。但是皇帝心里头不安心的是，懿贵妃，也就是现在的慈禧太后，她生了皇子，不能不尊为太后，但是皇帝呢，不可以全身信她。此后如果这个懿贵妃能安分守法则已，如果不安分，那么出示此诏书，让群臣把他给铲除了。窗外微风徐徐，有一点凉了，慈安太后不知何时已经进入梦乡。尤太监见此，急忙取下了褂子，轻轻给慈安太后披在身上。忽然他看见了桌上的遗诏，就在这时慈安太后醒来了。等他发现尤太监正愣在那里，他明白一切都晚了，于是说：这个折子你是不是看了？尤太监慌忙跪地说道：奴才看了，进来给主子您添衣服，无意中看到了一些。还算老实，你可知道私看奏折该当何罪吗？ 奴才知晓，奏折甘愿一死。 看着尤太监那张略带稚气的脸，慈安太后的心不由得又软下来。有意啊，你自小入宫就跟着我，算来也有七八个年头了，宫里的情形你也多少了解些，既然是无意中看到，我就不追究了。不过你要切记，此事不得露出半点风声，如果让旁人知道了，这宫里可就不太平了，懂吗？望着那和蔼慈祥的面容，尤太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，叩头答着说： 奴才谢主子宽免，主子您对奴才的恩德，奴才一辈子都不会忘记，奴才以性命担保，即便是死也绝不吐露半个字出来。 慈安太后点了点头，将那遗诏贴身放好，便又埋头看起了奏折。天有不测风云，慈安太后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。这尤毅尤太监本是涿州人，同治末年家乡遭了水灾，父母双亡，年仅九岁的他和哥哥尤忠因为生活所迫，便入宫做了太监，一道分在忠粹宫，他负责服侍慈安太后，哥哥尤忠负责看守宫门。这一天尤毅服侍完慈安太后睡了，便来到哥哥的房间，兄弟俩聊了一会儿，话题就转到慈安太后身上。只听尤毅说道： 哎，咱主子可真可怜，整天忙于朝事不说呀，还要受西边的气呢。 可不是嘛，西边也太欺负人了。哎，咱主子 就是性子太弱，如果我是他，我非搞他。 哎，尤忠啊也是愤愤不平。 哎，哥哥且不可乱说，如果让别人听了那还了得，咱主子只是不想惹麻烦，你以为真怕他西边？ 别在这安慰我，主子对咱兄弟好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，只是他对那边确实没办法。 尤毅一听哥哥不相信自己，急着说， 你不知道，我前阵我去主子那儿，看到他有一份先帝的遗诏。 说到这里，尤毅想起了慈安太后的叮嘱，不由得流下眼泪。 尤忠一看，急忙问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于是尤毅便将那天的事情全给说了出来。尤忠听了急忙安慰弟弟， 哎，算了，说后悔顶什么用啊，以后一定记着啊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再说一个字儿。你放心，哥哥绝不对任何人提起这事儿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赶快回去，免得主子醒了找不着你。 兄弟俩自以为没有人听到，可谁知隔墙有耳啊，恰好路过这里的李三顺给听了去。李三顺听了不由得大吃一惊，赶紧跑回来告诉李莲英。李莲英一听也急了， 什么遗诏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徒儿刚才路过钟粹宫，只听里边有两个人说，他们主子有什么遗诏隔着墙，徒儿也听不大清楚到底写着什么。 李莲英听了还是不大相信，你小子可听清楚了，没有骗我吧？ 徒儿哪敢骗您，千真万确。 好，咱们快去见太后，这可是一件大事啊。 李莲英一听真有此事也急了，如果慈禧太后被推倒了，他李莲英岂不也完了吗？慈禧太后那一天被慈安太后训斥一顿以后，心里一直不高兴，也顾不得再与那邹恒玩乐了，每天总盘算着如何把那告密的人抓出来，好好的出气。这会儿看李莲英领着李三顺进来，以为是这李三顺走漏了消息，便吩咐李莲英 把这奴才给我捆起来，我倒要看看他多大的胆子，竟敢吃里扒外。 李莲英当时就傻了，心想究竟怎么回事，一进门就要捆人，于是大着胆子问， 太后，这奴才究竟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你忘了我让你办的事了吗？ 哦，李莲英这才明白过来，急忙说道， 太后您误会了，那事儿奴才还没查出来，领他来是另有重要的事向您禀告啊。 慈禧太后一听泄了气了，吩咐将李三顺松绑，然后坐到椅子上，没精打采地说， 有什么事说吧。 于是李莲英便将李三顺听到的事情说了出来。闻听此言，慈禧太后犹如五雷轰顶，浑身的发颤，脸上的颜色顿时发白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于是又颤抖着问道， 李三顺，刚才所说的事是不是真的？ 李三顺刚才被五花大绑，这会儿呢还没缓过神来，一听慈禧太后又问自己，吓得赶紧跪地说， 真的，千真万确，奴才一脑袋担保。听清上面写着什么吗？隔着墙，奴才没听清。 不管写了什么，慈禧太后心里明白，一定对自己没有好处，不然慈安太后绝不会如此慎重，连自己都不告诉。想想心里不由得产生一股怨气， 先帝呀，我那拉氏够对得起你了，铲除肃顺，辅佐幼主，平弘扬剿匪徒，哪一件离得了我呀？ 没有我，又哪里有今日之大清社稷？你为什么那样对我呀？为什么临死还要给我套上紧箍咒啊？ 看到慈禧太后久久不说话，李莲英急忙上前安慰：“ 太后勿急，玉体要紧啊。”“不急不急，等人家要了我的命，再急又有什么用啊？”“ 太后，这不是急的事儿，您千万保重身体，奴才们自会帮您想法子。”慈禧太后想想也是这个理儿，于是又说了：“这事儿啊，你多动动脑子，办好喽，我给你个二品红顶带，待会儿去那边说声，我明早上朝。” 由于知道了慈安太后手里有一份遗诏，慈禧太后从此便开始上朝听政，而且呢，做事也稍稍收敛了一些，可是一连几天坐立不安，这觉都睡不实诚。太医李德立、庄守和来给太后把脉，都不免惊疑啊，这脉象中显示慈禧太后不能收摄心神，以至于气血亏耗，因而当面奏劝务请太后一定要静养，同时也暗示如果长此下去将有不测之祸。慈禧太后听了何尝不想静养，只是这心药还需心药来医，那遗诏攥在别人手里她怎能安心呢？再说慈安太后自那天倚桌而睡了，受了点风寒，起来就觉得头昏眼花，可由于朝事繁忙也没有放在心上，草草吃了点药就算完事了，可谁曾想日子一久竟然卧床不起了。宫中的太医诊治了多少回可就不见起色，慈禧太后知道以后一反常态屡屡亲临探问，非常的殷勤。而这天探望慈安太后回来，刚进宫门，只见李莲英急匆匆跑过来，二人迎面撞了个满怀，直撞的慈禧太后眼冒金星，不由得骂道：“ 你眼睛长哪了？想找死吗？”“ 太后息怒，奴才想到了个好法子，赶着告诉您，所以……” 李莲英此时趴在地上说得非常的神秘。闻听此言，慈禧太后不由得心花怒放，急忙回到屋里，接着问道：“ 快说，到底是什么法子？”“依奴才看来，此事只可感召。” 慈禧太后一听可就泄气了，叹了口气说：“ 如何感召啊？总不能让我去给他跪下呀。”“ 哎，不必如此，东边近日不是身子欠佳吗？太后您难道忘了割肉疗亲的故事吗？” 慈禧太后一阵的冷笑：“叫我割肉给他疗伤，亏你想得出来呀。 太后您尽管放心，这也不必，奴才的意思是啊，前阵子淳王爷不是孝敬您一颗千年老肾吗？只要太后您舍得，必须。” 说着只见李莲英诡秘地眨着眼睛贴在慈禧太后的耳边，可就嘀咕起来了。 慈禧太后边听边点头：“ 好，这个法子不错，快快赶快叫人去办。 记着， 不能叫人办，你一定要亲自办，不要让人看到喽。” 不大会儿功夫，只见李莲英端了碗人参碧肉汤直奔钟粹宫而去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，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。